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6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北京新闻网消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4日在北京开幕，全球目光聚焦北京。首都市民响应市政府当好东道主、文明北京人的倡议，在环境、卫生、安保等方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京城人的热情好客，也给外国朋友留下美好的印象。北京新闻网消息，从11日晚间开始，直到下周四，北京启用最高等级的景观照明，全市所有城市的夜景照明全部打开，开启时间为每天的19:30，关闭时间为每天24点。法治在线今天为您播出我市大调解工作格局效果显著。近年来，我市着力构建市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委牵头协调、司法行政系统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具体运作、社会各界配合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简单民间纠纷引发的信访案件越来越少；二是因纠纷激化升级引发的刑事案件发案率逐年降低；三是法院委托调解会调解民事纠纷并通过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越来越多；四是群众在遇到矛盾和纠纷时寻求调委会调解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欢迎回到这里，我们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了。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来给你好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迷迭香》。这首歌看上去是拉丁风味十足的音乐，传递出来的却是一种中国化的趣味。这首歌呢，是周杰伦第一次把爵士和巴萨诺瓦结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怀旧的百老汇。周董的才华也在这首歌当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我们一起来听到周董带来《迷迭香》。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繁星的音乐，深深的奇妙，我正对你的喜好，一滴转圈歌谣，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你想起 随风飘扬的笑，如你别想你未来，你来过的你的不撒娇，不过发出热爱的讯号，你有自的像一层楼，用脚轻易你没了，爱的甜味蔓延发酵，爱你爱的难道

吧，让亲爱的路人珍惜我。 写对于你。

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我从来不明白 你的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是否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接下来为我们献唱的这位歌手叫做弦子，他的歌呢大部分都是正能量的，自信开朗的性格，音乐之路上的努力早已经在粉丝的心里落地生根了。一起来听到弦子带来弦内之音。 我听见你的弦内之音，淋着雨跳着我做回忆，从陌生一路走到熟悉，是我曾拥有过最美的飞行。我听懂你的心里指引，越呼吸越寂寞就越清晰，幸福全都还给你。别当我是傻瓜，别当我不敢忘，太多话我只是不忍心把你的名字传开。

接下来为你介绍一个男歌手，叫做刘畊宏。刘畊宏呢是一个好动、健康、身材完美的邻家男孩，一个拥有着俊朗外表的优质演员。他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呢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听到的是刘畊宏带来《彩虹天堂》。 我不知不觉也徘徊在从前，秋风悄悄地呼唤，听来竟是孤单。落叶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行走怎么办？跟着飘进回荡。我不问不问，也许好过一点，被遗憾关在房间，真假只是拖延。无望的空谈，一生守纠缠，找不到方向，落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怎用幸福触摸忧伤，两个人携手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落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我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曾经挣扎只是拖延，无望的空谈，一生守的期盼，回忆做不到，怎么摆脱纠缠？找不到方向，落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落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两个人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在我身旁， 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ink on your arm? Said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t 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Jack

到终点。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周华健，叫做1234567，简单干净的旋律非常适合抚慰灾难过后的心灵，所以周华健才在专辑当中加入了这首歌曲。录音的时候呢，更是因为投入而唱得太悲情。我们一起来听周华健带来的1234567。 喜欢看你越看是越甜蜜，刹那的情回忆仿佛依稀记得如何追你过程像一盘棋，如今流雨万曲注无语气，不知怎样继续，想要约你自己在家练习见面却不敢提。1234567，七六五四三二一，星期天到星期一，时间飞快过去，你却在哪里？却还只是一个谜。1234567，七六五四三二一，每个号码都可以，每一个才是你，哪个才可以带你我穿大心衣。 See you. 所有方式，找个人给我安慰，度过寂寞的黑夜。我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这无助让我好累。走到无路可退，我还能相信谁？多少天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就在这个城市，熟悉又陌生的脸，有谁能给我安慰？微笑虎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这无助让我好累。找到终点，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我没有任何防备，没方向到处的追，没翅膀却好想飞。我努力顺风跟随，黑或白找不到个绝对，全都是为多少钱，多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 蓝色的世界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早餐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一件事情。那早餐喝什么最适合你呢？牛奶适合多数人，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尤其适合喝牛奶。那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以喝酸奶。第二呢，减肥多喝豆浆，并不是说喝牛奶会变胖，但是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豆浆富含蛋白质，喝了不容易饿。第三呢，是养胃要喝粥。第四啊，排毒就要喝果蔬汁了。你选择哪一样当早餐呢？ 我想或许就是要过这么久，花的等待才能够结成果，路一定要蜿蜒直到这个路口，才最适合再重逢。你的眼和我的手都比从前柔软许多，更懂面对，更懂寂寞。收获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不曾错过，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更好的一个我。当然我们都可能会再犯错，但这次一定更容易就度过。未来像神秘包裹，等着你我用天真勇气去打开快乐感动。我的小子你怀中都比从前暖得多，能够重来我感谢的战友。收获此刻的我们刚刚好，最方向成熟，请你陪我往明天来，什么 们身边的很多人呢，总抱怨公司的流程不合理，其他部门不配合，同事不专业等等。在抱怨当中呢，他们放慢了脚步。要想成功，就应该把快半拍当成职场的原动力。好的下属能让领导不操心，开会比领导早到半个小时，操办好会务。做项目时呢，多策划几个方案，让领导选择。做到以上，你会离成功更进一步哟。 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有时候男人就像一个贝壳，努力找新欢来把旧爱忘了，笑是假的，坚强假的，软弱藏着才是真的。你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好吗，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谁曾脆弱的话，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拥抱，时间磨平你我没讲究的话，磨成眼里的沙。最爱会是笑的贝壳，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爱走远了，痛远久了，剩下珍珠般的光泽。美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好吗，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曾脆弱的话，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梦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成眼里的沙。悲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我这不再有回应的好吗，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是最脆弱的话，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梦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究的话，我成眼里的沙。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 长的感觉，哦，

that I have. Mark my words, give you all I can in every way I will. You're the only one.